佛法的教学艺术。 我们再来谈 佛法的教学艺术。 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到处讲学，跟周游列国的孔老夫子没有两样。在印度的时候，佛这个大团体哪一个地方邀请就到哪个地方去， 而讲一个时期之后，别的地方邀请则又去了，所以都不是久住。 而且佛不是一个人去，而是带着1250人， 所以邀请也很不容易，那真的要有财力有物力才行。 佛法传到中国来，才有寺院丛林，才有固定的住处。 因为佛教是中国帝王迎请到中国来的。 在印度，社会大众对托钵的僧人很尊敬，都恭敬供养。 而中国人当托钵是要饭的，这是最令人瞧不起的。 那么僧人是皇帝迎请来的客人，皇帝又拜他做老师，哪有让皇帝的老师到街上去讨饭的道理呢？ 所以佛法到中国来之后就变成中国化了，不再托钵，不再树下一宿了。 不但盖好房子给他们居住， 而且宫廷还派专人伺候供养僧人，使僧人不要再为了生活那么辛苦了。 到了唐朝的时候，寺院发展成丛林，百丈大师跟马祖。 这里指的马祖不是妈祖庙的妈祖， 是丛林制度的两位创始人。马祖是禅宗道一禅师，俗姓马，是禅宗第八代祖师，六祖慧能大师的徒孙。所谓 马祖建丛林，百丈制清规， 丛林中的一切规矩都是百丈大师草拟的。他们两个人建立了中国丛林。 那丛林是什么呢？ 丛林就是佛教大学，是真正有规模有制度，把佛教教学制度化了， 而不像从前是私人私塾式的互相传授，规模很小，也没有一个制度。 从马祖之后，中国佛教走上了制度化，变成大规模的学校， 而丛林很多都变成了专科大学，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，是外国没有的。 而丛林的教学、讲学、教材、教法，没有一样不是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。 所以我们从经典、音乐、雕塑、佛像、建筑、工具以及其他种种，只要稍微留意，都能够发掘这些完善的教学。 那么到今天，这许多非常美善的教学，现在的佛门梵拜，实在讲都已经变质了，都不如从前的完美。佛教在这一代是非常的缺乏人才，不只是缺乏艺术人才而已。 而佛教艺术人才要有高深的佛法修养，如此他所表现的东西才是活的，才有真正的内容。 像世间的艺术一样，如果不充实哲学的内容，他创造的东西就不能够尽善尽美。 所以一幅画、一首诗或是一首曲子，一定要蕴含高度的哲学修养在其中，才能显现出真善美慧。 今天佛教梵拜词句都是古人做的，意境都很高，因为唱的人心不清净，所以唱出来的音也不清净。 也因为心灵没有达到证悟的境界，所以唱了不但不能引发灵感，反而显得俗不可耐啊， 甚至于还不如基督教的圣诗那样能够感人。这是佛教的衰退，佛教人才的缺乏， 而不是佛教没有内容，不是佛教没有真实的东西，实在是缺乏真正的修行人呢。 以绘画雕塑艺术而言，诸位如果到大陆看过敦煌壁画、云冈石窟和最近在北京房山发现的石经，就可以体会到中国佛教艺术的伟大和壮观。 而石经 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代表作，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发现的，比我们现在的大藏经内容还要丰富得多。 晚期翻译的经典有些还没有收入藏经， 而石经全都收进去了。 石经是用大块的厚石板两面雕刻，每个字有大拇指这么大，字体非常之美，整部大藏经雕了400年。 而这样的工程实在是不亚于万里长城啊。 最近被发现的是一部完整的，一共有几万块石头，分藏在7个山洞里，大概还没有完全拿出来，所以只开放2个。我们进去参观真是叹为观止，不能不佩服古人之用心。 我们怕佛教的经典遗失，所以用这个方法来保存佛经传给后人。 古人他们对后世的子孙真正是尽到了责任。佛教寺院的体系好像学校和博物馆的结合体，我们现在是博物馆跟学校分开， 而它是博物馆跟学校合在一起。 这是一种特殊的结构体系，佛教所有的一切艺术都具有高度的教学艺术，不能够把它看成是单纯的艺术品， 而且它含有很深的教育意义，很高的灵性智慧，这是一般的凡夫俗子看不出来、领会不到的。 以佛菩萨的造像而言，有很多人看到佛教这么多的神像，就以为 这是低级宗教，是泛神教，人家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，而且啊是唯一的真神。 因为他不知道也不了解佛教所供养的诸佛菩萨不是神，是代表法门的。世间有无量无边的事，无量无边的理，用一个形象、一种方法是没有办法完全表达的， 所以用许许多多不同的艺术品来表达。 佛教艺术在教育上特殊的用意了解了，就不会把佛教当作是神教， 而真正清楚了，佩服之心便油然而生了。 要知道， 一切诸佛是代表我们的性德，一切菩萨、罗汉是代表修德， 而不修性德虽然有，但不能够显现出来，得不到受用。 所以性德的显现要靠修德， 而菩萨代表修，佛代表本性。 因此佛门供养佛像一般都是一佛二菩萨， 这一尊佛代表 真如本性， 菩萨代表 从性起用。 本性是空是体，起用是有， 体相用， 体是空寂的，从体能够现象，现象就有作用。菩萨代表相，代表用，佛代表本体。 所以在华严经里面，佛不说法， 因为本体当然没有话说，而菩萨就说法了，而起作用就有的说，从相上有的讲，从作用上有的讲，从本体上一句话都没有。本体不但不能讲，念头都没有。所谓 开口便错，动念即乖， 就是从本体上说的。所以佛代表体，供一尊佛。 那么用为什么供两尊呢？ 因为无量无边的相用分为两大类， 一个是知，一个是行， 就是解行。 而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，就是从佛教来的。 佛家讲 解行相应， 他老人家把名词换成 知行合一， 搞起他的哲学了。 其实他的哲学完全从佛法脱胎而得的。 解行就是理事，通常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就是代表本体，释迦佛的两边供养两尊罗汉， 阿难尊者、迦叶尊者。 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，他代表解，代表智慧； 而迦叶尊者苦行第一， 代表实行， 也有供奉释迦牟尼佛，旁边是文殊普贤，文殊是智慧第一，代表解， 而普贤菩萨则是行的代表。 换句话说，不管有多少，总不外乎解行两大类。净土宗供奉阿弥陀佛，代表本体， 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代表行， 大势至菩萨智慧第一，代表解。所以佛像的功法都有它的意义，一定是 一佛二菩萨， 不会供两个佛三个菩萨。每一尊佛代表性德的一个部分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每一个部分都是究竟圆满的，所以 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 释迦牟尼佛是从名号上说的，名号都是显德的，释迦是仁慈的意思， 这是教我们对人要仁慈，要以慈悲待人。 牟尼是清净的意思， 而寂寞就是清净，是对自己的， 所以对人慈悲，对自己要求的是清净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代表的， 这也是我们性德本来具足的。 阿弥陀佛是梵音翻过来的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阿弥陀是无量的意思。什么无量呢？一切都无量，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。 智慧无量，神通无量，道力无量，寿命无量。 而无量的无量当中，寿命是第一，没有寿命，一切的无量都落空了。要有寿命，所有一切无量才能真正得到享受。 那么这个无量的无量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获得呢？ 无量就是自己的自性真如本性。六祖说， 何其自性本来具足， 就是一样都不缺呀。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 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 这就是无量的意思。 那么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无量呢？ 就照观音、释智这两个人的方法去修行。观音教我们 大慈大悲， 大势至菩萨教我们 一心念佛， 他教我们 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 一句佛号就能成就，但是单是一句佛号那就是小圣，加上观音行就变成大圣。 而观音行就是大慈大悲之行， 对别人大慈大悲，对自己一句佛号专念，就一定得到无量寿，一定开发性德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就能通通现前了。 所以供佛便要了解每一尊佛、每一尊菩萨代表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，代表宇宙之间的一种真理。 在佛教的建筑方面，供佛的大殿我们从外面看它是两层，里面看是一层，这都是有意义的。从外面看 真俗二谛， 里面告诉我们 真俗不二，万法一如。 这个意思就是说， 外表是有差别，实质是一致的，没有两样的。 佛教正规的建筑一进山门，第一个见到的建筑物就是 天王殿， 里面供养四大天王， 也就是护法神， 当中供着弥勒菩萨。这样的供奉方式使人一进山门第一眼就看到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塑的是布袋和尚像，看他那笑眯眯的样子，就是告诉我们， 你想学佛嘛，先要笑脸迎人，不能发脾气，发脾气是不能学佛的，一定要欢欢喜喜。 再看他肚皮很大，大代表什么都能包容，不与人计较， 所以也代表教给我们平等心、喜悦相，对待任何人、任何事物，心里都欢欢喜喜、平平静静的，不要跟任何人计较。 有这些条件才可以入佛门学佛，所以弥勒菩萨面对着大门告诉来的人说， 要有我这个条件才够资格入佛门。 旁边的护法分东南西北四大天王。 东方天王 代表负责任，叫持国天王。 持是保持，国是国家。 主持一个家庭的事务，我们叫持家。主持一个公司的事务是总经理、董事长。主持一个国家的事务是帝王、是总统。要怎样去做呢？ 一定要负责尽职。 而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他一份的职责，能把他自己本分的职责尽心尽力做到圆满，这个社会一定和谐，国家一定富强。持国天王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事例。 南方增长天王， 单单把我们职责之内的事情做得很好还不够，还要天天求进步。 因为不进则退呀。 时代永远在进步，所以增长天王告诉我们， 我们的德性要增长，品德要增长，乃至学问、智慧、才艺、能力都要增长，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准也要天天提升。 你看，佛门不落伍啊，佛门真是讲进步，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。 因为他不是跟着时代走，而是在领导时代走啊。 那么，怎么样把持国增长做得很圆满呢？ 别急，后面的两位天王教给我们实践的方法。西方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，北方多闻天王叫我们多听，这就是中国人讲的 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 读书是成就根本的学问， 而行万里路就是今天所谓的观光旅游、考察，到处去看看。 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采纳，缺点我们警惕改进。我们能够 舍人之短，取人之长， 来建造自己的社会，建造自己的国家，那这个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，这叫真正的护法。 所以这些塑像供在那儿是在给我们上课的。 你要一看就晓得，并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朝这个理想目标精进，能够这样做，佛哪里是迷信，哪里是崇拜偶像的。四大天王手上都拿着道具， 而这些道具也是表法的。 东方持国天王， 他手上拿着琵琶，代表做事情不可以操之过急，要知道中道不能过也不能不急。 就像弹琴一样，琴弦松了弹不了，紧了它就断了。 儒家讲中庸，佛法讲中道，就是负责尽职，要做到恰到好处，不要太过头了， 也不能不急，这样事情才能圆满。 南方增长天王， 这是代表日新又新，他手上拿的是剑，慧剑， 也就是智慧之剑， 是快刀斩乱麻，慧剑断烦恼的意思。 西方广目天王， 他身上缠着一条龙，有的时候是一条蛇， 而蛇跟龙都是一样的意思，代表变化。 我们常说 神龙见首不见尾， 表示这个世界现实的社会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是变化无常、变化多端， 所以一定要把它看清楚，才能够从容应付。 龙表的就是这个意思。 北方多闻天王， 他手上拿一把伞，伞是遮盖，而千变万化的世界，种种的染污要防止，不要被污染。 所以广学多闻的同时，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要不受染污， 要对现实社会能够完全理解，才有智慧能力，知道应该用什么态度方法，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来应付处理，才能够做到尽善尽美。天王殿教导我们这些呢，不单是神明对他烧几炷香他就保佑你平安呢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由此可知，佛寺院里没有一样不是教学， 而就是工具也有它的教育意义。 那么佛前供一杯水有什么意义呢？ 这是表法， 水是干净的，清净的， 代表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干净。 水不起波浪，是平的，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平，一样静。看到这杯供水，就想 我的心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。 佛前供花，花代表因，开花后就结果， 而花也代表六度万行。 供果，水果不是供给佛菩萨吃的，是教我们看到果的时候就能想起 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果报，就应该要修什么样的因。 所以佛门一切设施供养，处处都是提醒教育自己啊。佛菩萨不闻也不吃，什么都不要。再者， 灯代表智慧光明，香代表戒定真香， 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， 没有一样不是教育呀。 现在学佛的人对这些教育意义通通不知道，为什么要烧香，为什么要供这些东西都不知道， 所以信佛通通都变成迷信了。 社会上有人批评说 学佛的人都迷信， 更有人说 学佛的人都是神经病啊。 他们说的没错，多少学佛的人真是没有弄清楚，如果自己清楚了再跟他们讲解清楚，相信他们也要学呀。我就是这样清楚地把佛法介绍到中国大陆，他们说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都不晓得，我们也想学佛了。 总而言之，佛法是以 真实的智慧、无量的大觉，帮助一切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、真正的快乐， 这是离苦得乐。佛以无尽的悲心教化一切众生，从古至今，无论是显教、密宗， 或是哪一个宗派、哪一个法门， 在佛教史里，每一个朝代依照这些理论方法修行的，成果都非常殊胜，这是真实不假的呀。而这一代是衰落了、迷失了，真正的佛教不知道了， 所以成果也比较少，比较暗淡。 要知道末法时期众生业障比较重， 所以念佛法门特别的殊胜方便。 念佛的殊胜就在它简单容易，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 也不需要任何仪式， 无论是什么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。 所以这个法门在近代成就的人特别多。 台湾这个地方不大， 人口也不多， 这40年当中我最保守的估计， 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， 真正依念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至少有500人，这是很了不起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成佛了， 而这么一个小地方有这么多人成佛去，真正是宝岛啊。 中国大陆的宽律法师写了一本 《近代往生传》， 上面记载 大陆上念佛往生的大概有100多人， 当然一定还有漏掉的。这是讲净宗成就的书圣，净宗要成就，诸位一定要记住，这里再特别提醒诸位同修，五经一论是理论的依据，经典上明白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 这是重要的方法，只要依据理论掌握方法，我们没有不成就的，这是说修行果德的殊胜。马明菩萨在《大圣起信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， 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， 迷邪染，这是恶业，是本来没有的。佛性正知，这是至善，是本来有的。 而本来有的当然可以恢复，本来没有的当然可以把它断掉。 罪业是迷，是邪，是本来没有的， 当然一定可以消除。 佛道是本有的， 所以佛道一定可以证得。 在理论上我们找到了根据，证实业障确实可以消除， 所以我们就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心中的旧习恶习扫除， 再用苦行来坚定我们的志向，用真诚恳切的心念佛，时间久了自然得到念佛三昧， 也就是一心不乱。 这个时候 身心自在，万境如如， 这是功夫现前的成就。往生西方实在讲自在往生了。 那什么叫自在呢？ 就是想哪一天去就哪一天去，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也不妨碍，这叫做自在呀。人家能够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？不是我们得不到啊，是我们的功夫不够。那么也许大家要问， 那要念多久的功夫才够呢？ 我老实告诉你，根据古来的经验，许许多多的人三年就够了，就自在了。那个时候你住在这个世间不必害怕了，心安理得。假如遇到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原子弹在头上爆发，你那时笑眯眯地说， 哎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 不受苦不惊不怖，真是得自在了。这才是经上讲的 会与众生真实利益。 欧阳靖吾大师说， 当知佛法方便多门，不拘形式。 正面教学有利益，就用正面的， 而反面教学有好处，就用反面的。 所以佛法教学手段上是变化多端，可以用正， 可以用反， 可以用顺境， 也可以用逆境。 但是它只有一个目标， 利益众生， 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 如果打骂能够达到这个目标，那么打骂也可以是教学的手段。 就像禅宗的棒喝，那叫真正的慈悲。 反之，一切虚妄的、感情的、迷惑与执着，通通都不是佛法，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。希望各位学佛都能远离迷惑、执着，朝着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的正确目标迈进。 1991年12月，净空法师讲于美国迈阿密。 附录一，达拉斯佛七讲话， 讲于1993年。 经上说， 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 我等是何其的幸运得到了人身，何其的幸运得闻到大法，尤其幸运的是竟然听到了如来无上至圆至顿的净宗妙法。那么这一生实在是最幸运的人了。我们生命充实，静定安乐，实在都是得自于净宗的利益。净空自学佛以来，没有一天不思 上报四恩， 而报恩的唯一途径就是将自己一生真实的受用，尽心尽力的广为一切大众推介宣扬。这是我发心弘扬佛经的原因，晚年则更加的深感迫切需求，才以专修专弘净土宗的经论为己任。今日道场心下启用，举行佛七法会，初具规模，在韩英董事长领导之下欣欣向荣，从此光明遍照，横利一切众生，诸佛兴卫，龙天称庆，实在是令人礼赞无穷啊。今年3月，华藏图书馆组团前往祖国参学，以非常浅近的语句向大陆同胞简单的介绍佛法。 第一，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 第二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而人生就是自己， 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 第三，知觉明佛菩萨，不觉明凡夫。 第四，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 第五，佛教修行纲领是觉、正、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并依戒、定、慧三学以求达到此目标。 第六，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合，处事修六度，尊普贤愿，归心净土，佛之教化能事必矣。 佛经上说， 佛所行处， 这是指佛陀教育普遍推行的地区。 国义秋聚，弥不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戈无用，崇德兴仁，勿修礼让，国无盗贼，无有怨枉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 这一段的经文说明了佛陀教育的真实利益。梅光熙居士说， 欲弘佛法于今日，必须提倡净土，欲弘净土，必须先弘大经，果能人人持诵，则因果自明，身心自净， 而心净则土净， 劫运自转，太平自治。 现今世乱已极，人各忘志，想要求普济全球， 救劫难于眉睫，化乖戾于无形， 务必要令一切众生人人 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。 想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唯有极力的提倡 大觉教育， 以古今中外圣哲的经言教训为依归，以其能够建立共识。佛曰， 见何同解，戒何同修也。 于是有汇集群书、采撷格言的想法，如《佛教大藏经》《中国四库全书》《会要》《史鉴》《群书》等，皆可摘取编成精华录流通。务必要令一切众生能读、能解、能行，则不辜负古来圣哲垂化之佛心也。而采撷要领如后： 一，取明白一小之短句，不取长文； 二，取急切实用之教诲，不取不切实际之闲谈； 三，必立于自身之修养、家庭幸福、事业成败之教训，社会和谐，国家富强，世界和平，各民族、各学派、各宗教共存共荣之诸目标为截取之标准。 四，分类汇集编定一册，译成各种文字流通世界，介绍中华文化精华，促进世界大同，为无人理想之目标。 五，他如西洋学术精华、伊斯兰新旧约、经训格言精华，若能普遍流通全球，必能建立共识，共存共荣、和睦大同、互助互惠的美满世界。 净宗学会同学随顺诸佛的真实教诲，觉智求生，更无疑惑，希望此处心下能作为新大陆专修专弘的净宗道场，效法印光祖师的方规，实践缘起所列的愿行，经常举办佛期和净宗讲席，解行并重、定慧等学。然佛法并不是消极，佛法不是退屈，治世遇难、济乱扶危，是大圣学者分内的事啊。愿在同一理念中弘法利生，努力精进，以求全球人民 离苦得乐。 家家幸福美满，社会祥和繁荣，国家富强，世界大同，佛光普照寰宇的宏愿早日实现，则佛祖应化的大事因缘无过于此，愿共勉之。1993年10月1日，敬业沙门释净空于达拉斯。幸福美满的教育，认识佛陀教育，净空法师演述，善心人士赞助，了凡四训基金会倡录。